《地藏菩萨本愿经》，请掀开经本，看轮观的第一面。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们讲经著书啊，在未讲经文之前，一定先要将全经的大意给听众做一个概略的介绍。这种介绍古人用的名词很多啊，我们最常看到的像天台家讲的五重玄义，贤首所说的摄门开启啊，都是经前的介绍。那么也有呢称之为轮观的，像我们在此地看到的这个注解是康熙年间青年法师他的发明叫临晨注意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晨是古写，现在不是这个写法了，就是大小乘的乘，这是我古写的发明啊，临晨。那么他用的是轮观，也是这个性质。我们仔细看轮观的内容，它里面包含了台家的五重玄义在里面而比五重玄义的内容更为丰富前面有一段序文我们今天这个第一面看的就是序文，序文并不长只在这个一面当中这序文里面一共分成五段，对于我们学教的人来讲呢非常重要，即使对于普通学佛的人来说也应当知道，使我们对于佛法呢产生更坚定的信心。那么像这段文字古大德里头也有很多说道但是他这段文呢讲得很清楚第一段我们将这个文念一遍，原夫一念自信，体缘沾机，自信之心用本虚灵，无相无名，觉思觉意，作群生之意志，为万法之根源，究竟号中道正空，宝美称地业异地。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呢给我们叙说法界的根源，或者说法性的根源。诸位要知道法性跟法界是一桩事情，法性呢是从体上说的， 法界是从用上说的，有体有用，体用是一不是二，这从哪里来的？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宇宙万法从哪里来的？你看这个地方一行半的文字就把它说尽，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自信当中变现出来的。自信是什么呢？一念，一念呢很难体会，一念就是真如，就是本心，就是真心。为什么难体会呢？我们今天想体会呀，已经落二念三念了，就不是一念了。诸位要知道，你要能够见到一念，能够其如一念，在佛法里面讲呢，你就成佛了。禅宗里面说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心就是一念。佛法修学无论哪一个宗派，最终极的目标就是一念。宗门叫明心见性，你看看我们净土叫一心不乱，一念呢就是一心。你要是正得一心了，你就成佛了。这个佛不是普通佛，天台台大师讲的原教的究竟佛果，一念难的，一念是根源的，宇宙万法的本体。我们知道现代哲学里面讲的本体论讲的人很多，著作也非常丰富，我们也曾经看过，总不能叫我们心服口服。说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没有证到一念。他所说的这些道理还是落在二三，这就叫我们不能够服气，不能心服口服。一念要证得一念，这个要甚深禅定的功夫。说实在话，佛家讲的这个修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没有别的，只不过是禅定功夫浅深不同而已。禅定功夫很浅的，没有出三界，这是四禅天。功夫再深一点的，超越六道轮回，才可以证阿罗汉，证辟支佛，证菩萨，也能站到证到所谓全教的佛果，没有出三界，没有出十法界。为什么没有出佛十法界呢？没有证到一念。如果证到一念了，就超越十法界了。所以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从哪里来的？一念变现出来的。一念就见一真了，多念就见到许许多多的法界，十法界、百法界、千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这是真的。 所以佛告诉我们，宇宙万有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心想什么？多念，不是一念。一念呢，那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的一念。唯心所现的是一真。落二三呢，是唯识所变。唯识所变的，那就变无量无边的法界了。佛为了说法方便起见，将无量法界归纳成十法界。所以那个十不是数字，十是代表圆满，代表无量无边。我们每一个人念头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法界啊。我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一个法界呢？不是，一个人也是无量无边法界。为什么呢？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念念都不一样啊，每一念就是一个法界。这个将来诸位读华严，读这个是这个十定品里面，你就会明了了。这个法界存在的时间多久呢？刹那了。刹那界，前一个刹那界跟后一个刹那界的法界不一样啊。说刹那界我们难懂，我们今天讲分秒，前一秒的法界跟后一秒的法界不同，这个里头有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啊。这个现象怎么成？唯识所变。所以这个地方一开端呢，是给我们讲一念自性，这是把那个根源找出来了，说出来了。一念自性是什么样子呢？是体缘沾集。这个体是讲性体，我们要从这个里头就体会它的意思，千万不要做实了，以为真正有个实体，那你就错了。你要需求，你才能体会意思，绝不能做实。才能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搞清楚，搞明白。宗门讲豁然大悟啊，教下讲大开元解古德注经啊。你像这个金刚经，也许诸位看过金刚经心眼书啊，这过去在台湾道元法师提倡的，我们也曾经印过这个注解。你看姜维农居士在讲义里面说，这个注解虽然是好，但是做实。这就是他的病啊。而这种病呢，在我们凡夫非常容易犯。为什么呢？无始界以来，我们就用妄想分别执着，特别是执着，这个做事就是执着啊。所以他住得很不错，住得到开悟的边缘，没有真的开悟。借鉴开悟而不能开悟，原因就是做事了。并且在此地他不懂得需求啊。需求里头啊，才知道万法皆空啊。哪有一样东西你能把它做实呢？ 啊，所以你真正明了，所有一切万法都在变化。啊，为什么它会变化呢？因为它的根是变化的。啊，根是什么呢？识啊，为识所变嘛。识是什么呢？识是阿赖耶。相宗里面告诉我们，相宗对于这个事情分析的最透彻，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正像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混沌初开啊，那是一念不觉。无明是个动向，无明不是静的，一念是静的，无明是从一念里头又升起一念，那个念是动的，那是无明本呐，啊，根本呐，啊，这才从无明产生三细相，从三细相变成六粗相，这才有山河大地、芸芸众生，所以它的根源是动的，哪有不动道理？啊，你在一切万法里头找不到一个不动的，啊，什么东西不动呢？心性不动。啊，楞严经上告诉我们，六根根性不动。六根根性是真性，啊，所以任何一物，不仅是我们人，啊，连一粒微尘，啊，一根汗毛。都是真心跟妄心的混合的现象。你真在哪里？真在妄里面。啊，真妄合合。啊，到什么时候你才离开妄呢？一真法界离开妄。啊，脱离十法界了。那是纯真没有妄了，设法界里面都是真妄合合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哦，阿赖耶是真妄合合啊，你们在经论上看到阿赖耶以外的，你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都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所以没有一样不是真妄合合，所以你要见性在哪里见呢？妄里头见性，就是动里面有不动啊，这个杂念里头有一念，绝不能离开一念，一念是本嘛，是根本嘛，啊，杂念是从一念里面生的嘛，离开一念，你哪里会有第二念、第三念呢？没有啊。比如月亮，离开那个天上的月亮，哪里会有二月呢？哪里会有水中月呢？那不可能的嘛！啊，楞严经把列目这个看作二月，待望之等，啊，把水中月亮比作完全虚妄，完全虚妄也没有离开真，啊，离开真月，水里头绝对不会有月亮出来。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了，所有一切万物啊，我们今天讲一切动物、植物、矿物，全都是真妄合合的现象啊。这是我们学佛，特别是研究教，你对这个基本的原理，你要是搞不清楚，你这个教怎么会透彻呢？那么此地讲的是真的，不讲妄的，啊，讲一念自性，一念自性啊，体是沾起的，沾起是形容，啊，沾是什么？水，没有污染，没有波浪，啊，极其清净的、平静的时候，这时候沾啊，即是寂然不动啊，真心。 啊，所以一切动，动是一什么？动是以不动而生起的。啊，不动是真心，动了就是妄心。啊，我们现在从早到晚，连睡觉都会做梦。啊，梦是什么？就是心动啊。啊，要晓得，动以什么起来？动以不动起来的。动是妄心，不动是真心。啊，所以我们要认识真心是什么样子，是什么个性质。所以佛法的修行，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任何宗派，啊，这修的是什么？禅定。为什么修禅定呢？因为体缘沾机。啊，只有修定呢，才能够见到一念，啊，也是说见到自性。你不修禅定，是决定见不到自性。见到自性啊，我们称为圣人，啊，在华严会上称为化身大士。啊，所以破一瓶无明啊，见一分真心。啊，那么真心也称作法身。啊，法身是什么意思？法是万法了。啊，什么时候你明了，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法啊，原来是自己，是自己真性变现出来的。真心变现出来的就是自己，这个话很难懂，所以古人用做梦来比喻。啊，梦中现了很多境界。啊，梦中境界从哪？都是自心变现。如果豁然觉得啊，我做梦，梦里面自己这个身体是我，梦里的所有一切人物还不都是自己变现的吗？除了自己之外，找不到第二个了。全妄即真啊，全真即妄啊，真妄合合啊，我们在梦境里面可以领悟啊。梦境如是，我们眼前境界没有例外，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然后才体会到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是自己自信变现出来的现象。于是我们才懂得佛菩萨为什么有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慈悲简单的讲就是爱护我、照顾我、帮助我。啊，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是自己一体嘛，不是别人嘛。照顾众生就是照顾自己嘛。爱护众生就是爱护自己嘛，我们讲自重自爱，谁懂得？佛菩萨才懂得。啊，什么叫自重自爱？你能爱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才是真正懂得自重自爱。为什么？了解事实真相了。所谓是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呀。啊，我们要明心见性，不修定怎么行呢？啊，修定的方法太多太多了。啊，佛家讲的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呐，通通是修定的。所以修定不是一个方法，啊，宗门里面参禅是修定，啊，观心是就修定，看话头是修定，啊，教下里面读诵是修定， 念佛是修定，持咒是修定，持戒也是修定，样样都是修定啊。我们今天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呢？不知道这些方法都是修定，所以变成修福去了。佛教给我们不是叫我们修福，是叫我们修定的啊。唯有修定才能开智慧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是方法，依照这个方法就能得定啊，定就能开慧，慧就能见性，就能见到一念啊，一念是根本，是源头啊，原始啊，你才真正找到了。那么定在哪里修呢？定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在动中修不动。我们生活是动态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样子。你看他一生当中。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居无定处啊，游化在世间呢、啊，那是动态呀、啊。身是动的，行是动的，心不动。心怎么不动？没有妄念，永远能保持。一念不生，佛确实是如此。凡是见性的人，在形象上来看，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心理上不一样。啊，凡夫啊，有杂念，有妄想。诸佛菩萨、化身大士，没有妄想，没有念头。就是他永远住在一念里面啊，我们经中讲一心不乱。古德给我们讲解这个一心呢，有事一心，有理一心啊。事一心是禅定的境界，理一心呢就见到一念了啊，所以理一心呢是明心见性，是化身大师的境界了，啊，也就是一真法界的境界。啊，四一心呢十法界里的境界。啊，十法界我们讲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是这个境界，啊，超越六道了，这四一心呐。那功夫成片呢，所以有定功啊，有定。没有超越六道啊，这个定还不够啊。这是说以净土宗来讲呢，一心不乱功夫浅深不相同啊，大致上啊可以分为这个三个阶段啊。功夫成片，你的功夫没有能超越六道啊。四一心不乱，你的功夫不能超越十法界，理一心不乱呢，超越了啊，这真的一真法界了啊，《华严经》上称为法身大师啊，所以一定要懂得佛为什么叫我们修定啊，我们怎么修法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湖光同尘啊，跟大家一样啊。只要不着相就是修定，金刚经上教给我们的原则，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就修定吗？在经中讲这就修一心不乱吗？什么叫不取于相呢？不着相， 我们常讲随缘而不攀缘，啊，攀缘着相了。随缘用现在的话来讲，大家更好懂，随顺自然生态，不就不着相了吗？啊，一切呢，我们能随顺大自然生活，这是最好的。不要违背大自然的生活啊！可是，一切凡夫总喜欢违背自然生态，感到自己很特殊，这是错误的，破坏自然生态啊，破坏啊你的瞻机，这个损失太大太大。啊，那么在修行上破坏你一心，破坏你见心，这才是真正的严重问题啊。所以在原理原则上懂得了啊，我们就知道怎么修了啊。所以《金刚经》好，文约义风，全经文字不过5000字，义理非常丰富，教人只是几句话，你一生受用不尽，不但是一生受用不尽，生生世世都受用不尽。他给我们的原则，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就是修定。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饭，吃饭不要着吃饭的相，有些人吃饭很考究，要讲求色香味美，那着相了，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动心了。你在吃饭里面看到饭菜，你能够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吃得很舒服，吃饭是修一心不乱啊，吃饭是修定啊，穿衣也是修定啊，见客也是修定啊。菩萨道菩萨行在哪里？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离开嘛。这个过日子就成就无上道了，然后你才晓得佛法之可贵呀，佛法要学啊！我第一个启发我的人方东美先生啊，他说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个话没错啊。你要懂得怎样去享受，瞻即是享受，最高的享受，心地清净。可是从哪里下手呢？一定要放弃自私自利，这个念头要放弃，要放弃控制别人的那个念头。所有一切众生都有控制别人、控制环境、控制万物这个意念。这个念头不好这个念头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你要想成就，要想见到一心、见到自信，这些障碍要懂得去掉恢复到自然自然里头绝对没有一念控制别的东西，没有，你的心才真正回到清净平等觉。你才能够看出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才懂得怎样帮助别人成就自己，帮助别人 啊，所以这个道理懂得了，你才很欢喜啊，去修定学会啊，远离一切障难。昨天晚上讲的业障啊，你才懂，你才欢喜啊，要远离业障啊，欢喜修定学会。你不懂这个原理，你修学就有困难。我为什么要修法？好像枯燥无味啊！他在这个里头没有法乐，没有法喜，透彻了，明白了，修学的产生法喜由此可知，佛法重心枢纽还是在解门。你看看一部华严经这么大的经典，清凉大师把它分作四分，信解行证，解分几乎占三分之二啊，信行证在全经里面只占三分之一啊，解这一分呢就占三分之二啊。你不能透彻理解，你就没有办法修行啊。所以今天多少人修行功夫不得力啊，你要追究他的原因在哪里，他没有理解，他解得不够透彻，不够深入，所以他修行功夫不得力，然后才知道法师之可贵呀！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当中没有领导大家到念佛堂去念一天佛，没有带领大众到禅堂去参一天禅，天天讲经说法？你想想为什么？艰难呐、啊，明白了，明白之后做很容易啊，不必老师带，你自己就会了。啊，佛法确确实实啊，知难行易。啊，我最初接触张家大师，就跟他老人家谈这个问题。啊，佛法是知难行易。啊，那个行，说实在话。凡夫成佛就是一念之间的，你那个一念转过来，凡夫就成佛。可是你要懂得为什么要转过来啊，怎么转过来，好，这个可不容易了。啊，那么这是佛法将来中心啊，能够利益一切众生，都在你们年轻法师人的身上。你们要认真的学啊，怎么样才能学得会呢？真心妄心是永远有很多层的隔碍啊，一定要用真心，真心是一念之心啊，体愿斩机啊，念念为佛法为众生啊，为正法久住啊，为利益一切众生啊，决定不要有一念想着自己，你这个教才能够通达。有一念为自己就变成障碍了，佛来给你讲经说法你也不会开悟啊！什么原因呢？你本身有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一念私心啊，这是我们讲的很粗很粗了 啊，这一念私心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障碍啊，三大障碍啊，执着最严重啊，分别次之，妄想又次之啊。下面说自信之心用本虚灵啊，这是教给我们怎么样去用真心啊。你看真心虚，你不能做实啊，做实就错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细细去看楞严，楞严会上以阿难尊者做代表，阿难尊者就把这个心看作实在的了，就做实了。所以佛问他了，心在哪里呀？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并没有问真心妄心，不管你真心是妄心，心在哪里？在切处真心。说明什么？说明心虚啊！啊，有没有呢？决定有，在哪里呢？找不到。所以佛家最初就用法轮做标志啊，啊，现在讲商标 mark， 我们佛法第一个标志啊，就是法轮啊，圆，圆，诸位晓得，圆一定有圆心，圆心在哪里？找不到啊，啊，心是虚的，你想想看，圆的心要一实。这个圆就决定不能动了，这动弹不得了。哎，喂，它是有心，但是心不是实体，所以它这个轮会动啊，那个圆会动啊。啊，这个圆的动，就是净虚空变法界在动。啊，那个动的道理呀，就是他心是虚的啊，所以你不能说他没有，你也不能说他有，你说他有决定找不到啊，你说他没有啊，他是所有一切动态的主宰啊。我们用心呢，要学这个，所以心里头一丝毫东西存不得。慧能大师讲得很好啊，本来无一物啊，本来无一物就说的是心啊，啊，由此可知啊，他丝毫执着都没有啊。怀让禅师去参六祖的时候，六祖问他什么无？怎么来？这个话要用现在的话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从哪里来啊？就问你这两句话了。他答得很好啊，说是一无即不中啊，说是设像一个东西啊，那就错了。六祖肯定。你如是，我也如是。这是什么？见到一心呢，一念呢，自信呢。啊，自信什么都不是，不可思议，说不出来啊。可是他真有，他是一切万事万物的主宰根源。 这个东西没有来去，本来是这样的，不是像一切万物，一切万物有来有来由，它没有来由，没有来也就没有去，没有生当然就没有灭。这是我们一个人的自信，是真正的自己啊！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了解事实真相的，我们人有没有生死？没有啊。啊，这生死是一回什么事情呢？是转变的。啊，因为你有真心，你有自信，不生不灭。啊，你这个转变生灭的现象是妄心在变化，你的真心从来没有变化。啊，所以佛在楞严会上就我们一个人做一个例子指出来，我们一个人身上哪一部分是真，哪一部分是妄。啊，我们能够分别，能够想象，这是虚妄。啊，我们六根根性是真实的，净性、闻性、嗅性、尝性真实的，永远不变的，不生不灭。这是从我们一个身上显示出真妄合合，真的那份是佛性的。啊，你要明白了，在佛性上做增上缘呢，你这一生就成佛了。你不了解，在虚妄的摄心上做增上缘，那就搞六道轮回。啊，这是就我们一生呢，把真妄活活给我们指示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所以用心要虚，心里头什么都不能存，不但世间一切法不能存呢，佛法也不能存。这个意思存就是有啊，啊，分别执着不可以。啊，让你的心虚，虚就灵，灵是什么？智慧。啊，那不灵呢，就迷惑嘛。啊，所以虚就生智慧呀，你心里头有东西就实了。你有牵挂，有忧虑，心里头真有东西，你就迷了。心里头不能有东西啊！佛在《金刚经》上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是佛法，心里头不能有佛法。有佛法，你迷了，你不会懂得佛法。啊，我们多少人研究经的是为什么不开悟？心里头有佛法，所以你不会开悟啊！啊，那我再告诉你，你心里没有佛法，你也不会开悟。啊，为什么呢？你心里还是有啊！啊，你有错了，有无也错了，有无两边都离开，这个东西难了。世间一切法绝不能执着，有无两边都离开，怎么个念法呢？随缘，随缘，我不做空啊。虽然随缘，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不着有啊，两边不执着。这叫中道，这是佛菩萨行的。凡夫不是着有就是着空。啊，你看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四禅天以下着有， 四空天着了空，他不是行中道啊。在佛法里面讲，凡夫着有，二尘着空，所以佛在楞严会上呵斥二尘人呢，骄阳百种啊。指出他们错误的所在啊，叫他们回头啊，空有两边不着才是真正的不着啊。所以佛的涅槃叫无住涅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不住涅槃上应化在世间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不住涅槃呐。虽然视线化身在这个世间，他又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不住生死。涅槃生死两边都不住，就是一念自性，就是自性其用啊，活活泼泼，他不是死的啊。这是佛法啊，无论是空有，着了一边呢，就不是佛法了。佛法是觉法，觉悟之法。只要有一丝毫分别执着，你就迷了，你就不觉了，那哪里是佛法呢？所以你要晓得，我们在日常用的当中，用心，用心要用虚，自然就灵了啊。正如同慧能当初见这个黄梅五祖忍和尚时候所说的啊，他讲这个话我们很羡慕啊。初次见面，他告诉忍和尚，弟子心中常生智慧，这两句话就是用本虚灵啊。啊，他会用心呢 啊，所以他的心常生智慧就灵啊。他为什么会灵呢？他本来无一无啊，虚啊。所以佛经一切经典，你只要念给他听，他都懂，他都给你讲解啊。他为什么都通达了？虚灵青莲法师啊，在讲这部经轮观一开头说这几句话，用意很深呐、啊，真善之事啊。我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李老师教给我，一定要留意教理。不要啊，留意啊，他讲经说法，也就是不要着他讲经说法的相。我们听经总是好好的把老师讲的记住啊，还要记笔记啊，怕忘掉啊，着相啊。那个说法是，你学一部经就只会讲一部经，换一部经不会了。所以他教个教我，会学的人啊，学教理，这个几句话是教理。你教理通了的时候，一切经都通了，哪有这么麻烦呢？不但一切经通了，所有一切世间法你也通了。为什么呢？一个根源发展出来的吧，变现出来的吧，你找到根了，所有脉络通通都贯通了，这是教理啊。 当然这也不是普通人能够学得会的啊，所以他老人家告诉我，如其不能呢，就不得已而求其次，留意教义啊，教义就是一宗一派的啊，你能掌握这个原则，虽然不能全部贯通啊，能通一部分。你不是学一种啊，你就会一种啊，那个孔老夫子不教啊。哎，你没看到《论语》里说的吗？啊，这个学生如果不能够举一反三，孔老夫子不教他。啊，教一步就学会一步，啊，夫子不教。啊，教一步啊，你至少要能够会个几步。啊，老夫子看得在欢喜啊。佛法里面尤其教人是一文千悟啊，啊，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啊，这个是最好的学生。